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希杰，最近你有一些东西想要跟我们分享。 九把刀。 为什么你想要选九把刀？九把刀跟我们的英雄旅程有什么关联吗？ 九把刀他是一个之前是一个英雄吗？ 算是英雄，因为他写小说、拍电影，然后持之以恒、鼓舞了很多人。 对，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英雄，那正是他最近劈腿的事情也离现在很久了。 因为我想讲的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件事情、在九把刀身上很明显的展现了。 本身跟英雄旅程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就是想讲。 你就是想讲，那为什么不想陈水扁？ 因为我就是想讲九把刀嘛。 好，那我们就来讲九把刀。我个人觉得他难过美人关的部分、在英雄旅程十二个步骤里面应该是第八步，苦难折磨。就是在爱情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爱情世界里面没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黑白或者是各种什么道理啦，或者是一个真理，其实没有，就是一种感觉嘛。对，那他可能、各方面都表现得很成功，也很正义，然后也能够带给年轻朋友很多的热情，但他自己却跟他所提倡的那个理念或正义稍微有一点点在爱情这个部分这个议题有点相违背，可能对他自己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后遗症和副作用，这是一个苦难的折磨。 你有玩过仙剑奇侠传吗？ 仙剑奇侠传的男主角是李逍遥。我有玩过。 李逍遥，那你觉得他是没有明讲，但是你觉得他和赵灵儿还有林月如之间的关系，林月如算不算是他的小三啊？ 我觉得李逍遥本身所爱慕的对象应该就是他一开始看到的那个是仙女姐姐吧， 赵灵儿。 对，那也很快的就跟他发展的非常迅速。而林月如她本身是一个很漂悍的女子。 对， 那李逍遥我感觉上是有点他被林月如爱上了， 可是我 爱上了，然后就可能就是 一段孽缘吧。因为就是 先不打不相识嘛，然后在那个什么什么比武大会上还什么抢亲大会上面有一场决斗嘛，然后后来就误打误撞的就爱上了吧。 你是说李逍遥也有一点对他有一点爱慕之情？ 我印象中还有第三个女主角。 那个好像是小朋友 阿奴。 阿奴他好像就没有什么爱慕爱情的成分在。 但你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对于这样的复杂的爱情故事我们都接受度都很高吗？ 有点类似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三个人一起走都没有，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好像也还好。 但是那个是古时候啊。 我的意思是并 设定呢， 这些东西有些东西不会因为时空的转变 而改变的。 这的确， 我是说人性的深处那个 DNA 的部分。 所以我一开始讲嘛，就是爱情没有对错。就是本身如果大家都爱彼此，三个人四个人。我也有听说过有那个富豪啊，他娶四个太太。 有啊， 四个太太是好姐妹哦，不是说不是真的姐妹，就是情同姐妹，然后四个人会一起帮助他们的共同的老公一起做一些事业啊，一起看房地产啊，一起投资啊，一起经营他们的人生。这也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所在于那个富豪不会强调自己专情啊。我觉得可能某方面 那个谁韦小宝啊。韦小宝就他对每个老婆都很专情啊。不是这个意思吗？ 那 他很专情， 是一种博爱的表现。 他对每个老婆都很专情。 好，那我还是先帮九把刀做一些简介好了。 好， 九把刀是彰化人嘛，金城高中，因为有看他的电影，大家都可以知道背景。然后他之所以会取名自己叫九把刀，是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在班上写了一首歌，叫《九把刀》，把它磨一磨就会亮晶晶，这样的歌。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久而久之他的绰号就变成九把刀。 为什么不是亮晶晶呢？ 可能他朋友叫他亮晶晶的时候会被他打。 他觉得九把刀比较酷炫哦。他好像是说那个他去补习班上课的时候，有人用他的九把刀这三个字写。 他连去补习班都在唱吗？ 对，显然是。然后用他的那个九把刀的名字署名写了一个小纸条给补习班老师，然后后来补习班老师问说谁是九把刀，欸，他的同学都指他，他就被冠上这个名字。 嗯， 可能就是这样。那他后来呢就不断的写小说创作嘛，然后后来又当导演，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擅长说故事写故事的人。那我对他最有印象的一个名言就是人生就是不断的战斗，我觉得他是个实践家啦。 嗯， 你觉得实践家有什么样的个性吗？ 我觉得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他有一种热血， 热血想到什么就要去把它做到，或者是他一旦说出口， 就他就会去执行， 就一定要执行。那他另外还有出一本书，那个书名叫《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啊，他就是因为要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后来就搭配了这本书。那其实也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实践家，所以他觉得坊间啊有很多书教大家励志啊，教大家如何去学一些技能啊，去做一些成功学相关的一些事情， 都是屁， 都是废话，都是屁。嗯，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就把它做出来给别人看，就是做成了就说服别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实践家，很了不起。 嗯， 但是对他劈腿的事情，我们还是没办法谅解嘛？还是你觉得 我对他劈腿这件事情本身可以谅解， 嗯， 但是我对他， 你对他生气的点到底是什么？ 我对他生气的点， 你对他很生气。 OK， okay， 我对他的确是有点生气，但不是 你不要压抑了， 不是因为劈腿本身，而是因为他之前呢，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嘛，他在媒体上面给人塑造一种形象，就是他是一个正义的人，然后他对他女朋友很专情。 对， 这样，然后，但是他劈腿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不是一个， 自打嘴巴， 就是感觉好像不是一个太正义的人了，也不是对自己的女朋友太专情了。 但是劈腿这件事情会完全抹杀掉他正义的那个区块吗？比如说像在欧美啊， 嗯， 他们对于那个个人私人感情，比较素行不良的人， 嗯， 他们会把它分得很开。就是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工作能力归工作能力。 嗯， 但是可能在我们亚洲社会，这就比较不能够被接受。 应该这么说，如果你因为他的专情的形象，而使你产生对他产生一些爱慕啦， 信任 啦，甚至你去因为这样子而消费他的书啦， 哦，我好像有点搞懂了。比如说外国的那些政治人物，他的专业能力可能是在交通方面，或者是在社会福利方面， 嗯， 那他个人的婚外情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感情上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跟老婆不处好，并不会影响到他专业那方面的工作，还是可以把交通处理得很好，把社会福利做得很好， 间接影响到你的部分还是好的， 就是他对我们社会有照顾到的部分，嗯，还是有做到，并不会因为他的私人私底下的一些行为而产生，他对我们产生伤害，或者是像是那个美国的球星，很多都有涉及强暴案啦，或者是偷窃啦，但是他本身打球这件事情，嗯，他并没有影响球技啊。 对对对对对， 球技还是很好，我们去买票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展现很高超的球技给我们看。对我们来说，那甚至还有点花边新闻的一种加强效果，但是九把刀却不太一样， 就是他卖的菜就是我们吃的菜， 他所营造出来的那个个性本身就是他所贩卖的那个卖点。 对对对， 甚至说他那些小说所塑造出来的热情热血，他自己把那个元素抽掉，那我还买什么？你有是这样的感觉？ 大概是这个概念。我可以举个例子， 嗯， 我在阿基斯爆出那个巧遇事件之前， 哦，阿基斯前阵子也是有和那个熟女去 motel， 在那之前我在 Seven 订购了一个东西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看，哎，我要订什么好呢？我就订了一个 阿基斯的月饼，中秋节那个 阿基斯代言的月饼， 代言的月饼、嗯、然后我是因为阿基斯我才去订的，我还记得。 你觉得阿基斯形象好，厨艺佳，所以他所代言的那些食品应该也是有品质保证。 但是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在中秋节之前发生的，被爆出来了、嗯、我觉得那时候我看到那个 menu 的时候，我并不会去买， 不会选择阿基斯这个产品代言的产品。 所以说形象的确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嘛？ 对，那要看百分比了。如果他的事业有50%以上都是靠他的形象在过活的话，那他所营造出来的坏形象就会冲击到他原本的那个事业，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如果说他本身并不是靠形象在过活的， 所以说公众人物靠形象吃饭的人，或者是靠他的专业加一点形象吃饭的人，只要说你的私德会影响到你的形象，那你不能说你的个人感情是个人感情而已，它其实也是一个公众议题，因为你影响到你的那些崇拜者了。 对， 你 懂我，崇拜者会崩溃。 今天如果你是个默默无名的人，那你的私人感情可能就真的就是自己的事情、嗯、 例如说王建民婚外情，但是王建民如果每一年都还是拿十几胜，他球场上的表现很好，或者是说撇开他球场上的表现，他依旧是在棒球领域上扎扎实实的付出，那他的婚外情纯粹也就只是花边新闻、嗯、我们关注的还是他球场上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他的事业体本身都是靠卖月饼或者是卖年菜，那他本身的形象就会严重影响他的支持者的那些消费行为。 像之前那个女王、嗯、女王好像在她，我是没有在 follow， 但是我听到的说法是说她在部落格上面刚跟一些女生讲说、自己也能过得很好、不需要跟男人在一起结婚这样子、嗯、 单身主义者。 对，就她最后自己突然蹦出来她结婚了嘛， 闪婚， 然后就很多人在骂她这样、嗯就有点像是她卖给你的菜，他自己他煮的菜就是卖给你的菜的，然后哎、欸，就他自己不吃，就有那种感觉就怪怪的，嗯嗯，你知道吗？ 我懂，嗯嗯，好。 那今天他如果是卖火腿，可是他自己煮的是火腿，可是他卖给你是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素食者卖你肉食，或肉食者卖你素食，本身就是一种。 好，所以回到九把刀这个问题，嗯，就在他虽然只是卖书的，或是拍电影的，但是私人行为跟他卖的那些东西其实有杂加到一些他的形象在、 欸、形象可能占的百分比还蛮重的。 我敢说、欸、你敢说台湾人写小说的难道没有可以跟九把刀匹敌的吗？ 我前阵子在看他的等一个人咖啡的小说，后来我又去看了伤心咖啡店之歌朱天麟写的小说，我觉得九把刀的文字功力和故事的描述性真的比较适合高中生，嗯，但是他的畅销程度显然是远胜那个专业作家，嗯，那显然就是靠形象嘛，或是靠网络渲染啊。 我是觉得 靠热情热血、嗯、 行销的部分真的是其实占蛮大的比例嘛。 对，或是通俗文学它本身的渲染力本来就会比较强，那通俗文学搭配的就是他的热血个人魅力，还有他所提倡那些实践的那些理念，只是现在因为这个劈腿事件而导致他有了破碎。 对， 欸，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啊，关于刚才扯到什么破碎或者是劈腿，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比较老的1995年的电影叫麦迪逊之桥，他也是女主角也是劈腿啊，女主角是那个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一个家庭主妇，那她老公是、欸、老公还有两个小孩呢，对她在生活上面都比较不尊重，然后他们要出去外面旅游4天，梅丽史翠普就在这4天在家里享受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就巧遇了一个男主角叫 Robert， 是由克林伊斯威特所饰演的，那他们就4天就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是外遇嘛，嗯，对，但是梅丽史翠普最终在大雨滂沱之中原本可以选择跟克林斯威特私奔的，但他却选择了家庭为重， 那他也把这个秘密这个藏在心中，藏了很久，藏了好几年，直到他要过世的时候才写了一封遗书，对他的儿女算是忏悔吧，或者是这种告白。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非常感动啊，痛哭流涕啊，非常的觉得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为什么跟九把刀就 感人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感人的点在于他是一个受压抑的中年女性。 所以你觉得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是支持那个梅丽史崔普她的外遇行为对吗？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会被导演引导到那种这种想法，或这种潜意识这种想法。 我觉得以英雄旅程的公式结构去分析的话，很明显的这部电影在外遇这个桥段上面就是一种苦难折磨，它必须要考验男女主角对于道德这把尺的一个冲击。那梅丽史翠普她最终选择了家庭以及她的儿女，显然她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性，但是她外遇的那个行为本身描述的非常的浪漫，因为那个男主角克林斯威特不同于他的家人，非常的尊重梅丽史翠普，给她一种很贴心的感觉，但是她的家人却把梅丽史翠普当成佣人一样在使唤，也非常不尊重自己母亲的一些喜好。那这个描述当然在电影的描述一定会有那个导演的想要引导的那个方向，但是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最终那一幕都会非常希望梅丽史翠普能够和男主角克林伊斯威特私奔，就这么私奔去了，但最终他没有，也因此而感人，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但是为什么跟九把刀就不一样呢？ 你说九把刀为什么大家不会很想要他跟那个 女主播 就在一起，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 这绝对是有地方不一样的，因为首先大家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交往的那个细节有多浪漫， 没有办法用上帝， 只知道他们去 motel， 没有办法用上帝的视野把一些桥段嘛精选出来。 然后就跑到跟他原本的女朋友，跟他女朋友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否 有 不好？ 至少就我们在电视上、荧幕上面看到、新闻、报纸上看到了， 对对对，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都是非常美好的。九把刀也曾经公开了说，他最爱的女人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女友。 对对对， 那跟我觉得电影的铺陈就是可以比较， 他就是比较细腻嘛，你可以知道这两个人和第三者他们的交往关系是怎么样。 嗯哼， 你就可以选边站咯， 就可以选边站。 对， 那这个很显然麦迪逊之桥在这个剧情铺陈上面就提供了大量的正面加分的作用，在这个外遇男主角克林斯威特身上，而给了非常多的负分的那些选项在他的原本的老公还有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观众很自然的就会去选择。加上他最终是牺牲自己，就是没有把这段事情公布出来，直到最后他快要他已经走了，才在遗书那边上面略微提一下。 有一部电影叫《大安小传》嘛，你有看过吗？ 哎，对对对，《大安小传》。 《大安小传》， 《大安小传》基本的剧情就是里奥纳多是男主角， 对， 然后女主角是由凯莉摩里根演的。那这个女主角 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然后里奥纳多是他的男主角，他一直很想要再挽回她， 对， 因为他本里奥纳多本来是穷小孩，后来赚了大钱。他想说我赚了大钱，我终于可以去赢得美人归了，就想要去接近他。 对， 但是女主角已经嫁给另外一个有钱人了。 请问一下，你看这部片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希望里奥纳多追回这个女生？ 我觉得大亨小传的剧情铺陈会让我非常想要里奥纳多能够成功的追回这个女生。 那你等于是你赞成劈腿了， 所以这就是我完全被剧情所导引。但是我觉得这个导引的方向是因为这个女主角凯莉她的老公是个大老粗啊，没文化啊，只是有钱啊，暴发户啊。 那你又知道九把刀现在的女朋友不是什么， 所以我没办法用上帝的视角去熟知九把刀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跟他女朋友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我们还是没办法支持他。 对啊， 因为他本身营造出， 因为他卖专情嘛， 他卖专情，所以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营造了一个假象。 对对对， 然后他又从这个假象去做另外一件 违背他营造出那个形象的那件事情。如果他不是的话，我们还不会那么生气。 对对对，而且甚至有人可能就是因为九把刀的形象买了他的书。 因为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以前是九把刀迷，他买了很多就是九把刀系列的书，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还寄给九把刀，让九把刀帮他签名，九把刀就真的每一本都帮他签名，然后才寄回来，那他对九把刀真的是超级爱慕。 嗯， 然后就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呢，我就问他说，哎，那九把刀最近那个外遇事件你怎么想？他说靠，那些书我现在卖不出去了。 好，那九把刀确实在这件事情上是得到了重伤害，所以我最后确认，我们做收尾，你对九把刀最不谅解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他言行不一的这个区块？ 对，这个区块其实他劈腿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因为有很多很多电影你也看过了， 我们可以举很多刻骨铭心的劈腿故事。 嗯， 劈腿电影， 哎，华人演的《甜蜜蜜》很有名啊。 那个《甜蜜蜜》的剧情大概描述一下， 黎明和张曼玉两个就是因为是大陆人啊，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大陆人，然后就 到 了 香港 、嗯、结果也但他黎明在大陆有女朋友，然后后来他们哎，他和张曼玉搞在一起之后、一阵子之后反正他女朋友也要来香港，就他们在香港结婚。 嗯， 然后 哦，而且他女朋友还跟张曼玉 对 还认识，是好朋友、算是蛮好的蛮亲的朋友。 对 对, 对，然后最后他和张曼玉两个就决定要不想要再骗自己了嘛，所以就 诚实的面对自己， 想要跟各自的伴侣诚实的表达说想要分开，然后结果结果女方张曼玉的部分就是因为刚好她老公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她没办法离开他。可是后来他们两个都到了美国的时候，有几次快要巧遇。 对，他那些巧遇的桥段，我们都非常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再只是擦肩而过了。 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跟我妈在电影院看的。 嗯， 他们在巧遇那个 sense 的时候，观众们都 怎么又错过了？怎么又错过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 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点支持他们这个外遇的行为，在于说，大家都承认那才是真爱吧。对于外遇这件事，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比较能，其实能够接受，但是大家没办法分辨说自己是讨厌那个外遇行为，还是讨厌那个骗人表里不一的那个行为。 伪君子， 我希望大家仔细思考思考。 好，那今天我们大家就讨论到这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针对九把刀再多一些发想跟讨论。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